又唱上了， 又唱上了， 唱上了。 唱的是什么戏呀？ 什么戏？就是商量吃饭， 商量吃什么饭也唱 啊？这戏剧化吗？ 新鲜， 而且老两口这称呼都特别特别。 哦，怎么个称呼法呢？ 这个老头管老婆啊叫妈妈， 妈妈。 嗯， 老婆呢？ 这个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哦。这什么味儿啊？ 都是戏词儿吗？ 哦，是吗？ 老头说了，妈妈，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呢？ 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炸酱捞面就吃吧，怎么还唱上了？ 是啊，你嚷什么呀？ 是。 老头又说了， 怎么说？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呐。 对， 这钱莫惭愧了啊！ 您等会儿吧，这惭愧是怎么回事？ 就是没钱呐。 哦，没钱呐。 啊，老头一听难过了。不好了， 怎么这还叫起板来了？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呢。我先听戏吧。 听戏？ 我什么戏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呀。 这你倒是够特别的。 还真唱上了。 什么词儿啊？ 戏词儿啊？ 您给学学。 听说要吃炸酱面，怎奈手中无有钱，阎王啊捉。 脸盆掉地下 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侯耀文、郭全宝合说的戏迷。郭全宝是侯宝林的老搭档，不知与侯宝林在舞台上表演过多少次戏迷。为了纪念父亲侯宝林，侯耀文和父亲的老搭档共同表演了父亲的经典作品，别有一番意义。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临近尾声，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叫做《戏迷》的歌曲，来自任贤齐。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又是一新年就五体投地，又是新年开始就不做迷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谁能看得仔细，戏台上的本领他没有秘籍。有些人一见面就五体投地，有些戏一开始就扑朔迷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谁能看得仔细，再高明的演技也难处理。有些歌唱起来会耗费真气，有些戏演起来要呼天抢地，不小心唱错了字句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戏台上的本领还没有秘籍。生旦净末都在扮演自己，刀枪剑戟不能全靠特技，人生一出戏，世事一盘棋，我们是一群戏迷，何必强求结局。